第71章，耳钉。其实，噩梦的传播就像传染病，是一天比一天严重的。这所学校的学生就是典型的例子。学生们看见同学梦到的东西受了启发，当晚灵感井喷，梦到的东西就更加丰富，由此叠加恶性循环。最直观的就是，之前好歹没拆房子，今天直接倒了两栋楼。男女宿舍分别在两个大院子里，隔着一条校内小路面对面，楼与楼之间并不对齐，为了避免男生从走廊看到女生阳台，围墙栏杆像箭一样指着天，威胁着企图乱窜宿舍的熊孩子。平日里要多注意有多注意，现在倒好，女生宿舍直接倒了一栋，砸在了旁边那栋男生楼上。从天而降一群女生，那些吱哇鬼叫的男生顿时端庄起来。青春期的少年有种蓬勃的保护欲，当即壮起胆子给女生开道，保驾护航。可还没护航几分钟，他们就发现自己可能有点误会，那些女生跟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。高声尖叫的是他们，哭得特别惨的是他们，乱抓乱挠打鬼的也是他们。好几个男生躲闪不及，被当成鬼挠了，因为姑娘们打架是闭着眼的。韩玲就是这群倒霉姑娘之一，叫得最惨，打得贼凶。他跟着青岛的大楼空降男生宿舍，一路哭哭啼啼，一边哭一边揪着吊死鬼的头发往楼下跑。打得凶是因为韩玲内心还是害怕的，没有英雄来救他，他只能自救。韩玲连摔带爬下了楼，踹开那只纠缠不休的吊死鬼，赤着脚奔跑。平时体育课跑完800米他都会吐，现在已经不知几个800米下去了，他还在跑。学校一片混乱，已经分不清哪儿是哪儿。韩林慌不择路，绕着宿舍区跑了三圈，终于摆脱鬼打墙，结果却冲进了更要命的操场。不知哪个缺德棺材没加盖，他一脚踩空，整个人摔进棺材里，腐朽的酸臭味熏了他一脸。韩林感觉自己脚崴了，手蹭破了一大片，膝盖磕肿了，哪儿哪儿都疼。就在这时，他听见头顶传来嗖嗖几声轻响，他惊恐回头， 七八只行尸踏着沙砾围过来，他们的皮肉腐烂，有的眼珠脱落了一半，有的只剩下黑洞洞的眼窝，头皮要么被掀了，要么毛发稀疏，脏兮兮的纠缠在一起。行尸垂着手，喉咙里面咕噜咕噜像在交流，他们的眼睛一转不转地盯着他，口水拖着长长的线条流下来。完了，这下韩玲真的要死在这里了。那些行尸朝他伸出爪子，韩玲企图往后缩一点，但已经是退无可退了，这座棺材就要彻底的属于他了。他下意识的闭起了眼，结果紧接着是什么东西落在地上的声音，闷闷的。韩玲壮着胆子睁开眼，就见围过来的行尸已经倒了一片，两个人影一近一远站在土堆边。近一些的那个身形极其好看，手里拎着一把不知从哪里搞来的瘦长薄刀。韩玲没见过这种刀，反正跟平常见到的都不一样，刀形窄瘦，刀刃锋利，含着一红冷光。拿刀的人动作利落干脆，一刀一个小朋友啊，不，一刀一颗行尸头。拿刀那人似乎嫌那脑袋脏，砍完刀尖总会挑一下，脑袋就被远远的撇开了，飞落在草丛里。 等他切完手边最后一个，转过身，韩玲就看清了他的脸。这人他认识，晚自习还坐他后桌呢。韩玲下意识地叫了一声：“ 贾老师。” 不对，贾老师什么时候换的靴子呀？韩玲愣了一下，愣神间又被一波行尸从另一侧扑过来。韩玲惊声一叫：“ 小心！” 结果就见远处那个身影转过来，那人一手撑着高高的墓碑，越过沟壑，他落脚的地方挑得很，别致，就落在了贾老师身边。脚踏地面的瞬间，抓着贾老师的手腕，侧身一滑，说道：“ 大考官，军刀借我用一下。” 话音落地，行尸头也跟着落了地，而且是一口气砍了六个。这位借刀砍头的人，韩玲也认识，晚自习坐韩玲后面的后面，不是乙老师又是谁呢？不过乙老师头发怎么短了一点？而且为什么乙老师要管贾老师叫大考官呢？没等韩玲想通，就听贾老师冷淡的声音响起来：“ 声远点。”“ 遵命。” 乙老师吊儿郎当的回了一句，然后韩玲就看见脑袋在上空乱飞。两位老师可能打远了几步，人反正是看不见了，只能听见行尸们惨叫一片。期间贾老师说了一句：“ 你能不能自己找把刀？” 语气非常动人，反正韩玲觉得如果是他自己可能就不敢说话，但乙老师居然还笑，然后回了一句：“ 没空。” 应该是没空吧，毕竟挺惊险刺激的呢。韩玲心想，下一秒一颗行尸头被挑飞过来，那个石头划了个抛物线，好死不死瞪着眼睛往韩玲这里落了过来，他本能的尖叫了一声。 韩玲刚开了嗓，就听擦的一声，一个身影稳稳落在棺材边，一只好看的手伸了过来，中途截下那颗脑袋，啧了一声扔远了。韩玲睁开眼，就见乙老师半蹲在那里，居高临下的冲他抬了两根手指，打了个随意的招呼，说：“抱歉，吓着没？” 乙老师。 英俊的男人挑起眉，很久以前常有人叫他军官，后来总有人叫他秦格或者考生，叫老师的倒是头一回，有点稀奇。考官 A 走过来，甩了刀尖的血。 转得起来吗？ 考官 A 问韩林。韩林点点头。这儿是学校，有能藏人的地方吗？考生紧就问。 有一个地下车库，但是有可能那里也有鬼。 韩林心说，那里平日车多人少，不仅安静，指示灯还是绿的，是个梦见鬼的风水宝地，这会儿恐怕也是重灾区。考生秦究问道：“带门吗？”“ 车库进出口那边我记得有门槽的，应该可以封住，据说最初设计就是兼做防空洞的。”“ 哦，那就行，有多少鬼搞死就是。”考生秦究说。这种豪迈韩玲不懂。 韩玲从棺材里爬出来，一看四周，整片墓地都被清了一遍，他知道形势应该不止这些，但其他的可能吓跑了，至少暂时没有靠近。韩玲说：“ 我带你们去车库吧。” 小姑娘红着脸在前面走，把后背交给这两位，谁都不会害怕。考生秦究走了几步，搓了搓手指说：“ 大考官，借两张纸巾。” 带引号的考官 A 瞥了他一眼：“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带了纸巾了？” 很奇怪，刀碰到行尸他就一脸厌恶， 但这么一只接过行尸脑袋的手在考官 A 旁边晃，他居然不想躲掉，也没有走远。前面的韩玲走了两步，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包纸，默默递过去，又默默转回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觉得此刻自己不太合适说话。一来是看见帅哥（括弧两位），他有点腼腆；二来，反正就不适合说话吧。 考生秦鸠说了句谢谢，抽了两张纸擦手，又递给考官 A 一张。考官 A 看着那张纸没接。 干什么？ 擦刀。这么挑剔的考官 A 居然能抓着沾满尸液的刀走那么久。听到沾满尸液这几个字，考官 A 绷着脸，面无表情地把纸抽了过来，脚步沙沙的，纸巾摩擦的声音又很轻，而操场上一时没有别的动静。过了片刻，考生秦鸠突然说：你不高兴？考官 A 擦刀的手顿了一下，又拧着眉头看向他。 谁？ 你。考官 A 收回目光，继续擦刀。我想想，难道是因为我在学校宿舍叫了另一位大考官？考生秦鸠走着走着转过身来，一边后退一边歪着头去看考官 A 的表情。考官 A 被看了一会儿，终于没忍住，动了动嘴唇说： 走你的路。 问明白了我就好好走路。 那你倒着吧。 考生秦鸠忽地笑了一下，他又说：大考官，你觉得我们和另外两位谁是真的谁是假的？考官 A 摊着脸说： 我。 但过了片刻，考官 A 忽然说： 我觉得像在做梦。 嗯？ 考官 A 感觉自己似乎在做一场梦，现实是什么样的他很模糊，不过梦呢总是含糊而没有逻辑的。 我隐约记得你当了监考，但你说自己是考生， 是吗？ 考官 A 没有再说什么，毕竟他自己都是模模糊糊的，说不清楚。好像这个地方除了他还是他，性格长相都没变，其他都是割裂的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。也许那两位是对的，他们是梦里的人。考官 A 想了想，突然没头没尾地问了考生秦鸠一个问题： 在宿舍，你为什么觉得另一位是真的？ 考生秦鸠翘起嘴角：你在吃醋吗，大考官？前面的韩林听到差点半个跟头。考生秦鸠又说：好吧，认真点。考生秦鸠眯着眼想了一会儿，因为什么呢？也许是宿舍里没有开灯，他第一眼看见考官 A 的时候，莫名觉得他有点远，明明只是站在阳台，总共也只有五六米之远，他却觉得远得有点看不清，就好像总有各种讨厌的东西隔在他们之间，妨碍他把对方看得更清楚一点。他想，如果月光再亮一些，也许就能看清了。考生秦鸠想了想，对考官 A 说：屋里太暗了，可能因为他戴了耳钉，看起来更清楚一点。 宿舍楼下，白毛猴子死了一大片，小胖子张明已经说不出话了，两位大佬效率惊人，杀猴打鬼仿佛风卷残云，他连害怕都忘记了，莫名感觉到了爽。最痛快的是生活区的旗杆断了倒在地上，那位贾老师把他当成了竹签，把打死的鬼怪全都怼上去了，烤串一样穿了百来个。小胖子和一群男生挤在一起，活生生的看饿了。秦鸠一转头看见油货抬起一脚，宿舍区最后一只满地爬的鬼画了个弧线，精准的定在了旗杆上。 秦鸠站在高高的残垣断壁上，手里拎着一条钢筋，轻轻地敲着鞋尖儿。他朝远处望了一眼，又低头对游货说： 你是不是饿了？食堂还亮着灯，去扫点货。 游货没答话，他冷冷地站了片刻，转头问小胖子： 几点？ 两点刚过十分。 仅仅十分钟，宿舍区就被清空了。要这么说来，他们还真来得及去食堂吃个夜宵。小胖子又连连摇头，心说我这是什么鬼想法。秦鸠跳下来跟游货一起往食堂方向去，小胖子他们面面相觑，心说不会真吃吧，然后跟一串鹌鹑似的跟了过去。没走几步，秦鸠忽然说： 你之前的问题还没回答呢，大考官。 秦鸠说完前半，原本已经停下了，但又觉得还不够完整，似乎还少了点什么。直到补完后面那个称呼，秦鸠才觉得这样才是对的。就像是梦里出来的人给他们打开了一道豁口，风裹着鲜活的空气灌了进来。游货下意识地偏了一下头，可能怕秦鸠再来拨一下。游货抿着嘴唇下意识地说： 丁为亮。 嗯， 游货说完才觉得这理由太古怪了。 我忘了，我睁眼就带着他，上哪儿记得为什么。 被秦鸠这么一问，游货才意识到自己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要把他摘下来。游货不记得为什么带了，但他不想摘。